嘿、hey,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稍微的紧张一点啊，有点悬疑、说说你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瞬间。 最惊心动魄可能就是想让大家分享一下最危险的时候呀，或者你最紧张的时候。 为爱情又被伤害了，当所有变复杂变难，等变苦涩，你流的泪水是不是真的。 首先呢，先分享一下歌吧。第一首歌呢，来自蔡淳佳的《回到最初》。听听我们听众朋友都有怎样的故事啊？有个叫做河北辰的朋友，他说呢，去年在九寨有一段山路没有护栏，山下是湍急的河水，因为下雨呢路滑，我不小心跌倒了，90斤的妈妈拉住130斤的我，一直感动到现在。 哇，真的呀，我觉得真的是捡回来一条命了是吧？ 对啊，还好妈妈当时抓住你了，要不然的话你就死定了。 害怕的像一个200斤的孩子。哎、哦，真的，90斤的妈妈拉住130斤的这个朋友，真的是母爱的力量了。 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全都是靠一股真气顶着呀，我觉得。 对，如果是朋友的话，我觉得可能还真没有这么大劲儿。 对，可能就放弃你了。 手中的笑容，钻石换不了爱情的心动，让自己放轻。 锦小小厨他说呢，2013年去四川玩的时候，九寨沟返程，车呢停在茂县不动了。哎，茂县是不是最近受灾的那个地方了？ 哎，好像是。哎， 哦，就是一个好像是比较有山坡那样的是吧，那个地 是 比较容易泥石流的那种， 就经常会山体滑坡，一下雨之后 这个朋友就说的这件事。他说呢，对面山崖上一直有飞石落下，才听说不远处的韶关隧道呢遭遇泥石流，整个被冲垮，回成都的必经之路被阻断了，辗转茂县到汶川，在安置点5天，每天呢守着安置点的电视等待消息，无奈呢绕行800公里盘山公路，睡过汽车，饿过几顿，终于回到成都了。爸爸说他已经几天没合眼了，第一次和死亡离得那么近。去到海拔4000多米的四姑娘山，摸过山顶的云朵和彩虹，看见悬崖就在旁边。生命真的太宝贵了，为了爱的人也要好好生活呀。 嗯， 我们的第二首歌来自于苏打绿的《日光》。 沉在川流上，留在川道下，残留的液体在稀薄中消失尽，游戏的念头在泡影中蔓延起，美好是因为挑战无私的天真。 其实刚刚说到这个朋友去四川的山里遇到泥石流嘛，其实我前段时间去云南玩的时候也是，我自己开着车，就别说800公里的山路啊，就200公里的山路都要开大半天。当时路上有很多地儿都已经滑坡了，还好我去的不是雨季，就是有半条路是被那个山体滑坡挡住的，有半条路可以走，就是反正挺惊险的，我觉得。 那边的地形决定了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危险是吧？ 对，不要赶在 雨季去那边玩，不然很危险。 对，旅游的话一定要安全第一啊。 对，人面似心他说呢，被一个喝醉的热心邻居送去火车站，一路超车呀，你们想象不到的那种超车，而且是喝醉的陌生人。下车我才发现我失禁了。 哇，这个陌生，这个太热心了，这也， 我这个太可怕了，你知道吗？千万不要坐喝醉酒的人的车，很危险的。 对对对，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千万要拒绝啊！这样的时候， 对，而且这还属于犯法。 Hello， 梁记，他说我最惊心动魄的瞬间是查分数的时候。 最近好像什么高考成绩、中考成绩都要出来了， 四六级啊，各种的，确实是这个分数，小小的一个分就能够关系到大家的这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对啊，前途命运啊。 无色的天真在烟云中消失尽，梦境的思绪在陆地充满眼睛，美好是因为克服美好的恐惧，美好是因为无视美好的。 大眼萌特别萌，他说呢，高考的时候差一点就考上清华了，那年录取分数线是695分，我考了69.5，好气啊，就差一点儿，让我好难过。 果然是差了一点，没问题。 这个点差的有点多呀。 我记得现在网上很多人流行的这么讲，说哎呀，我当年差一点就上清华了，就差了400分啊。乔哥的乔，他说呢，打王者荣耀在最后一滴血的时候跑掉了，居然能跑掉，哈哈，每次死里逃生都是万分感慨，感觉自己人品大爆发。 玩游戏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因为现在很多游戏这个代入感特别强，真的是每次玩之后感觉自己经历了一遍里面的生死一样。 沙巴巴迪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趴，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咖喱咖喱。 下一首歌来自牛奶咖啡的咖喱咖喱，很欢快的一首歌。 咖喱咖喱，香蕉无瓜，榴莲车车配香茶，咖喱咖喱，摩托皮卡加咖喱咖喱呀，咖喱咖喱，夜市酒吧，热情奔放火辣辣。 搞戏呀、他说呢，还是小学的时候，一个冬天的下雨天，鞋子脏了，去食堂边洗鞋子，结果呢掉下去了，还好同村的一个大爷看着了，衣服都没脱就跳下去把我捞上来了，真的差一点就死了。后来呢听大人们说，我当时在一直拔拉着往湖中心游，感谢那个大爷。 哦，一看到这个掉到河里的，我突然想到我之前经历过的一个很惊心动魄的瞬间，就是 你也掉下去过吗？ 不是我掉下去过，但是我差一点，就是有一年元旦的时候吧，那会儿天已经冷了，河面已经冻了，但是没有冻得那么厚。我带着我们家狗呢去玩，然后我们家狗第一次看到有雪有冰嘛，就很开心，就跑到那个湖中间去跑了。结果湖中间有一个没完全冻上的一个洞，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洞里没有冰，然后它掉进去了，挣扎了好久也上不来。啊，当时我就特别紧张，特别着急。然后旁边的那个早晨遛弯的阿姨老太太就说：“完了，这只狗肯定死了。”当时我一激动，我就把那个羽绒服一扔，我就爬到那个冰面上，一直爬到那个洞旁边，用手把它给拽出来的。然后我们俩都上来了，当时真的是特别害怕呀，特别惊险。 你是这只狗狗的救命恩人了。 对啊，这也是我们两个之间最深的一次羁绊。 下一首歌呢，是来自于蜜雪薇琪的《独立》。 谁会先知道可能会有多少去掉一半的自己，然后互相撞击，没想到更好，我有双份的我，欣赏你，赞美我，挑战你，解决我，交手中看到真正的我，爱让我聪明的独立。 他说出来很多上班族的这种常态，他说上班总是在最后一分钟准时打卡。 对，那个会儿 好像每天上班的时候都要经历这种惊心动魄。 你说刚好，你说经常都是最后一分钟然后刷上了那个卡没有迟到。 对对对，还真是，就每天啊各种心里着急，说这个地铁要快一点，这个司机开快一点，不要堵车， 各种冲刺是吧。 对，荒岛他说呢，基本上都是梦，什么被蟒蛇追呀，逃跑的路上全是蛇呀，什么从悬崖踩空了掉入深渊，都是家常便饭。最离谱的是好小的时候梦到自己逃婚，后来还断断续续的做同样的梦两次，明明是单身狗的说。最恐怖的是梦见自己杀人了， 这个太恐怖了。 这个梦也是。 儿时住在乡下的我，天还没亮就被老妈叫去菜田摘丝瓜，半路呢遇见一个乞丐睡在草里，差点没把我吓得投溪自尽。现在想想那种惊吓还有点余温。 哇，确实是在草丛里突然窜出一个乞丐，就感觉遇到一个死人似的。 是，就是完全就不会想到那里会有一个人吧，是吧。 对对对对，真的是好亮。他说呢，惊心动魄呀，明天出中考分数了，够不够惊心动魄，够不够，今晚都要睡不着了。 、啊，那我觉得我们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是已经查到分数了。 祝你好运吧。 对对对，不知道现在是心如死灰还是兴高采烈呢。欢迎你分享一下你的后续啊。 嗯，下一首歌来自张栋梁的《只因为你》啊，虽然我们这期节目这个故事很惊心动魄，但是我们的音乐都很轻松啊。 也是想给大家营造一个没有那么紧张的一个气氛。 对对对， 要不然大家听完节目手心里全是汗。 从清晨露出微笑的金黄，我知道我不会再孤单，看你为我绽放的脸庞放在心上，有了你我的世界不一样，童话里幸福终结了忧伤。 下面这条留言他说呢，小的时候跟村里的小伙伴去还没有完全修好的高架桥上玩，每一段高架桥呢都是有一个空隙还有几根钢圈连接的，空隙下面呢就可以直接看到地面，当时呢小伙伴都一个一个的跨过去了，我也学他们跨，结果呢掉到了空隙下，一下子就抓住了旁边的钢圈，如果没有那几根钢圈可能就没有现在的我。 真的好惊险 哇，这也是经历了生死劫的朋友。 对，我就记得我小时候跟我表哥他们去玩，就是有两个墙中间很远的，他们每个人都跳过去了，但是我总觉得我跳不过去，然后就一直卡在那儿。现在 所以还是腿太短了是吧，我们俩人。 对，现在因为我那时候和表哥的朋友一起玩吧，比他小好， 不要为自己解释了，我知道你腿短。 说完啊，比他小好几岁，这个 都不是借口你知道吗。 对，就这一刻你知道吗，就经常会成为我长大之后的这个梦魇， 每次做个梦都会梦到这个画面。 对对对， 从清晨露出微笑的金黄，我知道我不会再孤单，看你为我绽放的脸庞放在心上，有了你我的世界不一样，童话里幸福终结了忧伤。 不忘初心他说呢，就是生死的一瞬间，曾经住院了一年，后来病得特别厉害， 差点就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结束了。 还真是，生病的时候谁都说不好说自己的命运会是怎样的，是吧？ 对， 比如说你生一个病，然后去这个看是恶性还是良性，那肯定就是运气的事情了。 哇，这个真的好紧张，50%的概率呢，是吧？ 对呀。还是你不让你离开我的手心，呵护着你，幻想着紧抱在我怀里，只因为你这样为你证明我不再孩子气。如果有一天我们老去，寸步不离，回忆里如镜子都是你，只因为你我情不自禁闭上眼睛。所以真的，哎，怎么说，我觉得健康就是福气吧，大家一定要珍惜自己健健康康，这个就算自己挣的钱不多啊或者怎么样，也都是一种福气了。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平时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还这么年轻嘛，可能很少会经历到生死的事儿。其实生病就是一个那种濒死的体验嘛。 是，所以说很多人说，如果你对生活觉得很无聊啊，很失望，你去医院里转一圈，去看一看那些不幸的人，你就能知道生命是有多宝贵了。 对，一定要珍惜。 我们的最后一首呢，是来自于王蓝飞的《慢慢慢》。 总会有些遗憾，缓缓地爬过墙；总会有些不安，牢牢地被钉上。我走过你说要带我去的江南，却只剩我一人在喝茶汤，很不堪，就好像一炷香，有些感觉终究会烧。 哥哥鸡他说呢，当你暗恋的人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出现在你面前，突然的对视，生怕他从你的眼神中看出你喜欢他，但又怕他什么都看不出来，这也是挺惊心动魄的。 是，飞磊他说呢，大二那年坐地铁去找同学，结果呢被地铁门夹住了，越夹越紧，保安大叔狂叫，我也狂叫，就在最后一声提示音响完的瞬间，我疯狂的挤了出去。当时地铁里的人们还安慰我说没事就好，没事就好，结果吓得我眼泪在眼睛里打转，走出地铁打给姐姐电话，姐姐接通电话后呢，我的泪水就狂流不止了，我还活着，我还可以吃到甜甜圈。 呵呵，真是个吃货。 有些感觉终究会烧完，慢慢慢我原谅，还不在你身上打转，那些黄轻轻的过程像春在游泳， 我觉得坐地铁被夹住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就是最担心的事发生了。 是，还有一种危险啊，就是你知道地铁和地面有那个缝隙吗？ 嗯， 我就是被怎么说，就有一次我要上地铁了，结果呢我要上的时候从里面匆匆忙忙冲出来一个人，然后他就特别的着急那种，然后 把你挤到那里了是吧？ 我就被撞倒，然后我一条腿进到那个缝隙里去了。 我的天 啊！我就那时候特别害怕，说那个列车就启动啊，怎么地就夹住了。不过幸好我当时还很瘦，比现在瘦多了。然后我就立马就是把腿抽出来了。因为后来我还挺害怕，因为他们说你知道那个地铁下面有高压线嘛？ 嗯，对。 就是说，万一触电了也是很不好的，对吧？ 对，你知道吗，我之前有个朋友就是被夹在地铁那个列车的门和外边那个护栏的门中间了、当时都关门了，真是吓死了，然后好多人都那个按警报啊，然后都敲那个玻璃啊，然后喊呀、列车的那个就是控制的那个人，控制门的人才发现，才把那门再开了一次他才进来。 啊， 如果 你朋友这是幸运的了。 对，如果是真的走了的话，我估计他就完了。 我就前段时间出过新闻啊，有一个人夹住了，真的被夹住了。 好像真的出事了。 对，真的是太危险了。 所以大家坐地铁啊，坐这种公共交通工具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嗯。 总会有些遗憾缓缓地爬过墙，总会有些不安牢牢地被顶上。我走过你说要带我去的江南，却只剩我一人在喝茶汤，很不堪，就好像一炷香，有些感觉终究会烧完。 七玄女她说呢，那年冬天原本接上朋友去吃火锅，但朋友中途呢家里有事儿，我就把朋友送回了家，我自己开车返回火锅店，就在十字路口呢让酒驾的货车司机撞到了副驾驶那个位置，副驾驶严重变形，还好我只是擦伤，没有什么大问题。那时我还在想呢，也许真的是上天的安排吧，让我那个朋友下车了能够平安。 嗯， 哇，要不然的话那个朋友如果在车上的话就凶多吉少了。 真是，来分享最后一条留言，他叫做 GD 一年站 VIP， 他说呢，六岁的时候掉进了满满一锅刚烧开的热水锅里，是村子里那种很大的锅，高烧不退，住院很久，很危险，所以呢一直都相信自己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么多年一直一有困难我就这么鼓励自己，勇往直前，必须克服一切挫折。是呀，要不然就有负于这个好不容易捡来的生命了。 哎呀，今天聊了很多关于我们人生中最危险的时刻吧，其实也是在那生死一线的时刻才让你觉得活着呀，你拥有的生活和日子是多么美好。我前两天还有一个朋友，就是一个女孩啊，在公共卫生间里差点被一个男的强奸了，还好她力气比较大，那个男孩比较瘦，然后她把那个人给摁住了，后来她就跑了。 把男的给摁住了， 对，多危险啊。 所以真的由于夏天女孩穿衣服满裙子什么的，有一些心怀不轨的人就盯着了。还有一个事情呢想要问一下大家的意见，就是如果说我们节目每一次更新都会给你的手机发一个推送的话，你会愿意收到吗？ 嗯，对，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意见呢回复到我们的留言板里，或者回复到本期节目的这个音频的留言区里。 对，总之就是在酷我的留言板上留下你的这个建议就好了。 对， 我们都会看到的。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 嗯，拜拜 拜拜。